你问，我从没打过痴人怀独你，你说我出身的恶霸家庭，难道我不能够重新回到我自己？你以为我不懂大道理，如果劳动的人都能有趣，相爱的人可以自由在一起，这世界有什么比这更美丽？你瞧我是个女孩子，